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我得批评你，最近经常躺在沙发的一隅，然后呢刷着朋友圈哈哈大笑， 你就没有吗？ 也不愿意跟沙发另一端的爸爸妈妈来个愉快的交谈。 他们家这沙发多大呀？ 不行、啊、 王大磊躺在沙发的一隅， 就是在那个拐弯那块、 哎、对, 对, 对，那拐弯那角那儿，那边坐着他爸他妈。 嗯， 哎呦， 有一个数据报告说，52%的子女表示已经屏蔽了父母查看自己朋友圈，或者没有加过父母的好友。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父母不能够理解自己，还会瞎操心。比如有一次吧，王老爷，就是老叶的这个，反正也不知道现在关系怎么样了，单身多年，他妈就是一直特别希望他赶紧相亲找对象，找对象相亲结婚生孩子， 先改个名字吧，就冲这名字也想单身多年的。 疯狂到什么程度呢？只要看到王老爷身边有雄性动物啊， 雄性动物 就是男性啊，就怀疑是他男友。搞笑的是呢，他妈妈还看他的微信运动，查王老爷今天一万二，再找那个认识周边咱们胡同里的熟人啊，谁要是步数跟他相近，头像是男性的，就怀疑 这是男朋友， 是不是跟我们王小云一起散步了。电话打过去问叶鹏，今天你 一万二啊， 就是你一万二啊。叶鹏说没挣那么多，没挣那么多，不是，别跟我打马虎眼， 真没挣一万二， 今天走了一万二啊。一人走的，几人走的？ 为什么要走一万二？为什么不走一万一？为什么不走一万三？ 走完了以后俩人看电影了吗？ 没有， 没看电影。 干嘛去了、 走了一万二，俩人没看电影。 没，干嘛走一万二就得看电影啊？ 你不说是吧？看我不告你妈去。 嘿，后来发现叶鹏他妈也走了一万二。 我跟我妈遛弯去了是吧？ 就是当你们之间的误会不就解释清楚了吗？ 对。 当然了， 我跟你说， 王老爷他妈也是暗示了你，叶鹏啊也不小了。 是， 别老跟 那没事还告我妈干嘛呀？ 别老跟自己妈妈。 跟谁呀、啊？谁呀、啊？ 一万二，一万二，有走一万二的，我给你介绍一个，你也还认识 谁呀、啊？ 你上你朋友圈里查谁一万二啊？ 王姨啊？ 哎，俩人怎么样啊？这最近 早没戏了， 不能就冲都一万二， 就是你了， 就是缘分。 哎。我跟你说，我这不新鲜，大来 啊！ 你说我平时观察小花的朋友圈吗？ 啊，看着什么？ 他也不屏蔽他妈。 为什么屏蔽我妈呀？ 哎，你说多逗哎！他发朋友圈，你这语气吧，经常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呦，我的妈耶，妈爷子，妈耶，娘哦，妈妈哟，感叹词。他每次一发这个，他妈在底下准得回复，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呢。 你别说我了，你先说你吧。 怎么又让我了？ 前不久你转发那篇文章叫做今年我快36岁了。 谁呀 转发的文章、 哦、对，今年我36岁了，除了收红包啥也不会。结果呢，转朋友圈以后你妈在底下怎么回复的？ 怎么回复的？ 鹏鹏呀、哎、这个马上啊，我看再过几年你也36了。36呢就是本命年，那要记得穿什么呢？ 红腰带、红袜子，外带红内裤呗。 对，妈妈这篇文章读得很细致啊，可到时候你可千万别除了收红包什么都不会。现在呀，就得多学习一些科学文化知识。 嚯，才学呀！那小学、初中、高中都干嘛去了？ 还有求生的一些技能、生存的本领啊！熬夜那天说了，我特别有屏蔽我妈的冲动。 我那天确实想屏蔽。 王大磊呢，在朋友圈里，他妈看见了。这王大磊干嘛呢？这是，其实王大磊也就晒着自己的生活、 工作， 哎，什么生活方式。哎、大磊呀，妈看你这裤子呀，你穿不好看。 哎呀，好啊， 这个裤子、啊， 这是我妈盯着我裤子。 好啊， 这种露脚踝的裤子呀，妈跟你说，你现在年轻穿没事儿，稍微这年纪上来点啊，穿那个直接就 年纪上来点，我头回听说。不是说年纪大了，年纪上来点。 年纪一上来以后，这裤子你知道，穿了以后腰疼。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 露脚踝怎么腰疼啊？ 寒从脚起呀、啊，最后就哪儿都最会到这个腰这。 不要上脑子，不到脑子。 还有妈也说啊，你不能老吃那个肉了啊！你看你今天又晒朋友圈吃羊蝎子去了是吧？ 啊， 都吃第几顿了？上星期那星期五那时候也吃这个，这才隔3天就吃。 这我妈想吃了。 还有旁边喝酒是吧？那妈就看你喝那么多，这 妈妈都馋了， 胃以后怎么办呢？孩子，都这么大人了，不知道自己照顾好自己呀、啊？爹点人一劝你，我就不知道这个躲是吧？脑子灵活点儿，说点那滑溜话。 滑溜话是什么话？ 能跑就跑，人家劝你你就真喝呀。妈数了6个酒瓶子。 我妈光数酒瓶子不数人， 你妈是侦探，大雷。这一点还真是，我要是一发点什么照片，我妈准得包庇我。 那可不是，你 戴上围脖。 是啊， 戴上帽子。 你发那个破洞牛仔裤，你妈是不是找你了？妈妈有点心酸。 妈，您怎么了？ 是少生活费吗？怎么了？最近工作不好找是吗？那裤子都破成什么样了呀？妈，给你补补啊。 妈，那裤子就这样啊。 妈都不说给买条新的。 对，拿回来给补补。 妈， 确实是生活困难， 信不过妈的手艺了，是不是？ 信得过。 你小时候穿着小裤子，要不然妈多说一句啊，你这就得找女朋友。按说你都这么大了，还让妈给补裤子，不合适。 是， 你找个女朋友是不是能？ 我得找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得会做针线活，还能蒸大包子。 弄出去，说是咱们叶家的孩子过得成这样了，那亲戚朋友怎么看怎么说呀？你背那包。那上面那么多大钉子会扎着你怎么办？ 什么包跟吉利似的。 妈，那铆钉包。 你瞧瞧现在这人都不知道怎么好了。那包那是怎么破了？是拿铆上给。 不是，我的妈。 装什么？还是里边装铁球了是怎么的？ 没装铁球。 那怎么那包的上面都是钉子？ 他就要那样吗？ 你不怕扎着你啊？ 我不，你 说这包要说这扎着后背就扎着了，这扎脸上怎么办呢？ 我没事吃饱拿包天天拍脸玩的吗？您这 你惯了，妈看不惯。你爸老不正经，你小不正经的，天天我这忙活说你们俩，我累不累呀、啊？家里事都得我操心。 你还真像 一句说不到，你们就出娄子。 哎，小孩就没你事儿啊。 你们的事干嘛一定要扯我进来、啊？ 他上回发朋友圈你忘了他了？ 嗯。 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了葡萄美酒夜光杯，他爸底下回养生穴位按几回，他妈跟着就回葡萄酒怎么不泡洋葱啊？ 好家伙 啊！ 嘿，我妈最有意思是什么呢？那天我玩游戏，就是那个养成游戏嘛，就是 养生游戏， 不是养 成游戏， 就是养男友那游戏吗？ 养男友，小花你是不是也就在游戏里头找一找这种可能性啊？ 啊，怎么着吧？ 他自己不抬杠，你的。 就是那什么恋语那个游戏嘛，后来我在朋友圈写的是我单方面宣布和李泽言结婚，哎呦被我爸我妈看见了，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一接我妈跟炮筒子似的。 谁呀？ 谁叫李泽言？ 谁叫李泽言啊？ 妈， 什么事啊？ 你给我打电话， 那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们呀？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老公俩了？啊？怎么回事啊？ 你想想这话， 不相信妈这手艺， 听不见 了？怎么了妈？不是，闺女。 小点声，耳朵不行了。 废话，我跟你爸，你老头子，醒醒，醒醒， 怎么着？ 醒醒吧， 怎么着？ 你瞧，你跟你爸爸气的， 知道吗？ 昏迷了 啊！ 已经盼着我昏迷，好跟这李泽言继承我财产是吧？ 对，这李泽言到底是谁？你告诉我，你给我解释解释。 还单方面的， 这李泽单方面，人都不要你，宝贝儿、闺女、闺女，人都不妈妈这脸呐！哎呦， 你听听，你听听，你妈脸这都肿了。 妈妈这脸呐， 这边也肿了。 我没法活了，怎么办呢？哎、 告诉他你李泽言是谁了吧？ 没说呀，这李泽言是哪胡同的呀？啊？ 什么？ 装糊涂！ 您所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哎，这是李泽言， 不是 外国人。 哎，你们就说说，你们屏蔽父母的原因是不是？ 因为您，你老编排。 我总结一下啊，是不是一个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觉得自己有独立的生活态度，就不想他们过度的让他们干预你们的生活呀、啊、你们的自由、你们的恋爱婚姻？ 不是，是因为父母啊，拿咱们有时候话当真。 哦， 对吧？ 他不是也干涉你了吗？ 不，主要是因为小花老在边上起哄， 对，没你也打不起来。 哎，另外一个是不是过度的爱对你们也是一种负担呀？一天到晚冷了吗？热了吗？渴了吗？饿了吗？而且最严重的就是，有女朋友吗？有女朋友，有人要你们了吗？啊， 有人要你们？这句话对你说的。 小花，李泽言是谁呀？ 看来了吧，赶紧闭嘴闹吧。 The number you subscribe is busy now. Please. 戴瑞怎么嘴那么水啊？不赖的。 其实我觉得你们也误会父母了，但是父母有时候比你们想象的开明。 我没说父母不开明啊。 咱们那胡同里面那人羊，他从小到大玩游戏，父母说他不务正业，人家现在做主播了，他开始就瞒着父母。如果父母知道他做这种游戏直播，会什么样的场景啊？ 哎呦，那好进家门呢？ 这关键问题是知道没有啊？ 后来呀，知道了，而且他爸特别兴奋，儿子、啊 哎，老前辈， 老前辈，你真是老前辈。 我在手机上看到你了，游戏玩的不错啊。人妖那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行，完了，断绝父子关系了呀。 真快， 什么财产也都没了。 没想到父亲还夸他玩的不错，说但是呢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为了赚钱太拼。哇，后来回家的时候，人阳看到就无意中翻到父母的这个笔记本，上面写着各种游戏的术语，什么开黑、 呵、 强野、 C 位、 猥琐发育。 别了，那一刻人阳是泪流满面啊，感觉到爸爸和妈妈是真爱自己。 但这款游戏 不真的说起来，那全世界最爱自己的人可不就是爸爸妈妈吗？ 对，为了这个他爸爸专门练亚瑟 护着是吧。 大雷小时候他爸他妈可爱他了，有一次啊，我记得大雷才那么点儿，那么大个吧， 多那等会儿你再比划一下， 就跟枕套一样。 大雷，你小时候是个枕套啊。 枕套啊，是形容薄，没有形容大小的 大枕套。 就给你打扮的那样特好玩，花边的枕套。 大雷大脑袋上面套一个花边枕套， 你戴一那帽子花边的，就跟那枕套似的。 对，坐一娃娃车，坐一奶嘴、然后有一猫看着我是吧，这是汤姆的杰瑞。 然后有一次呢，你走路你还走稳路呢，啪摔那儿了，哭得非常厉害。然后呢你妈就用手打你摔倒的地方，打他 我又用手打我呢。 太讨厌的那个地，是不是把我们宝宝，把我们大雷宝宝都磕疼了。 大雷宝宝听着就那么肉疼。 我跟天线宝宝是不是兄弟？ 大雷宝宝、天线宝宝、 海绵宝宝、 哎、还有一个东西特适合你，铁甲小宝。 我们四兄弟，四大宝贝。 大雷宝宝不哭啊，大雷宝宝勇敢啊，宝宝闹啊。 大雷你妈那嘴皮子可够利索的。 他爸呢就说了，这服什么呀，男孩子扶他干嘛呀，就得让他坚毅一点，他自己起来。他妈的，本来这手搭你肩膀这儿要扶了，一听这话把你撂了。 我推倒来了。 不是， 本来我都要站起来了。 不是，孩子爸，这我就得给你论着理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个也就分很多体系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孩子哭，他可是这心里他真难受，他得哭，他很敏感的。咱们做家长的， 不是 这 他们在大马路上这么争执，我还在地上躺着呢、 然后你爸说了，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孩子呀、啊，这是分怎么养啊？你这种太娇味惯着呀，以后没什么出息。这个蒙台梭利和华德福这个教育上，这个书我没法看。 谁说？说你可 不是蒙台梭利和华德福，不是孩子妈，你 不懂得教育。 听懂，你多看点教育孩子的书。 我看见孩子书，我也不看梭尼克跟华利啊。 你名都没记住，我告诉你，孩子先不服，让他能自己起来就自己起来。 那孩子摔成这样，你看看那腿都破了。 那你别纵容他，让他自怨自艾呀，是不是？ 大嘴他妈就说了，不是，我也看了一些啊，那个体系啊，人家说了，这孩子呀、啊，你不能袖手旁观，因为他就是这么小，他的哭就是情感的表达，他有权利哭，他应该得到安慰，不然的话。 哎、我妈看着哪个体系啊？ 啊，我也看着外国体系啊。 他看着超级玛丽的体系。 孩子，你现在这么着，他以后他就没有这个同情心，因为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爱，所以呢，他怎么能感受别人对他的爱呢？是不是孩子吧？不。他的妈，你这么说，俩人啊就在这个大马路上论理。 哎呀，我 关键大磊还趴在这个冰凉的马路上面， 我让车碾着啊， 我都不知道自己爬起来。 你也是听得入迷了，他们这说什么呢？左一个体系，右一个体系的。 嚯，我那会儿不小了吧？能明白什么是体系？ 你瞧瞧， 但就是站不起来。 体系倒是明白，体育不成。 但是爸爸妈妈确实还是爱你的。 打哪儿看出来这还爱他？这孩子扶起来是真的呀。 这没有影响人家全家和和美美的整整齐齐的这种感情。你看人家家里自己还建一群呢， 我们家没有， 叫做 相亲相爱一家人， 哎， 和睦家庭群。 对，相亲相爱和睦家庭群，有些什么新近发生的事情都在群里交流。这边你妈就发一条，大雷宝宝，昨天啊你爸呀结石进医院了，哟没事吧？你爸呀脚滑着呢，跟人家主治大夫说了，别的倒还好，就是洗碗的时候会腰疼。说完还特意看了我一眼，就没想到那医生说什么呀？没事儿没事儿，多洗几次就好了。 好， 这个医生我得给他点赞呐、啊！我当然要了医生的微信号。王大磊也跟哈哈哈哈，本来春天干燥，嘴唇干燥，结果妈，我一看你这条，我笑了，把嘴笑裂了。 对，就是大便干 燥，嘴都笑裂了。 王大磊又发现他妈怎么把头像换成他的了呢？很奇怪，就问，哎妈。你头像不是风景了吗？那大牡丹怎么换我了？怎么牡丹变大磊了？他妈是这么说的。 嗯， 嗨，这就是为了给各种阿姨留下印象，好为你相亲。 你还别说，这是个办法。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这还真是。 老叶赶紧， 老叶他妈早就给换成老叶的照片了。 小花你也赶紧， 他妈早就拿猫头鹰当小花了。 哪儿来这么一只猫头鹰？那不是你们家的吗？ 我就要说呀。你妈拿你的照片当头像， 怎么了？不行吗？ 那对于你的相亲没有任何帮助， 对你有帮助。 对，是对我有帮助啊！ 别惦记， 我惦记谁呀？我 那天啊，王大磊他妈就在这群里说了，哎，他爸就跟王大磊不在这群似的，多有意思。 私下说不好吗？ 我跟咱们大磊宝宝出去逛街去，我走到后边，偷偷拿了咱们大磊宝宝一样东西。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手机呢？嘿。 我妈这手艺还真不错， 这通摸呀。后来呢，我就乐了，我说 在我手里呢， 在我手里呢。完了呀，接了我就生气了。 我妈偷我手机，我都没发现。 我真的很生气，我训咱们大雷宝宝，怎么那么没有防范意识啊？啊， 这就是我， 可不，这就教训我拿了。那要万一坏人拿了以后，这里边你又有账号了，你又有什么存钱的了，是不是又有爸爸妈妈照片什么的？你是把咱们一家子人都给出卖了呀？ 这就是我这些年不干。 哦，你妈还干过呢？ 在街道干过呀，反扒呀。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反扒。那天群里又非常活跃，大磊爸爸发了一条，哎，大磊过生日了，咱们怎么庆祝庆祝啊？他妈回，要不咱们吃火锅。他爸，好好好好好。 过生日不吃蛋糕吃面。 他妈突然说，可是咱们大磊宝宝今天好像还得加班呢。他爸想了想，那可是生日，这是好日子，他过去就不是生日当天了呀。 这倒是实话。 他妈说，是啊，所以这该吃火锅还得吃。他爸说，那咱们要不然咱们俩吃火锅去，帮大磊庆祝生日，那合适吗？ 合适啊。 合适合适， 把我照片摆那儿。 行行行，那就这么着。咱们呢，哟，群里还有大磊，还说要没不告诉他们呢。 哎呀，有点意思。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打爸爸妈妈用上手机以后，玩手机的时间比咱们都时间长了。 有点这感觉，现在网上那电视也不看了， 就在那儿吭吭吭玩手机，也不知道玩什么呢、 哎、就拿着手机抱着看，你知道吧，抱着看之后也不知道看什么呢，关键 而且逮谁加谁。 对， 我也是被迫被你妈加上的啊。 他还挺不乐意。 不小心我要说漏了什么，老叶你可别怪我。那天我看见你妈发了一条朋友圈，我点赞了啊。 那不挺好吗？ 你先等会儿吧、啊，我就想知道我妈发一什么朋友圈，她点的赞，这很重要。 特大的一个标题， 叫 “养儿子有什么用？”今天看的人都气疯了。 是。后来 你妈不是也看见我妈发的这条朋友圈了吗？ 对呀、 啊，你妈就转发了，当时我也点赞了啊！ 啊、哦，养儿子有什么用是吧？ 不是，你妈转发的是养女儿就是白眼狼。 那天啊，就是老叶和他爸爸妈妈在朋友圈聊嘛，他爸呀就是不知道怎么着，忽然就问：“孩儿啊，你肺活量多少？”老叶说：“好久不测了，反正以前测了个5000多吧。”“不行啊，那爸你多少？”“我年轻的时候肺活量6000。” 就是比老叶气儿还粗， 我妈就说话了。 所以你晚上睡觉鼻孔出气啊，吹得我脑门都冷。 哎呀， 这家多和睦。孩儿啊，好点了吗？ 没有，还流鼻涕呢。 那就是没好。那你周六回家吗？ 不回，妈，加班。 哦，那就好。哎，那就好，这样就不会传染我和你老爸了。叶鹏，哎，真是亲爹亲妈。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接下来我就来讲讲，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爱你们的。因为我觉得咱们核心说这些微信，并不是说好像爸爸妈妈老拿你们怎么样，实际上还是体现的浓浓的爱。 大概听懂了吗？咱们的父母怎么爱咱们的，得由他说。 对，他说的好像体会深。 像有一天，大磊的妈很早就叫大磊起来了，但是呢，大磊起来以后没事可干，就坐着，后来就被骂了一整天，因为他妈觉得他看起来太闲了，他来气。 哎呀， 打着亲骂是爱嘛。嗯，老叶看电视一天一天的看，驼着个背，他妈呀一掌降龙十八掌拍过去，老叶的隔夜饭都快吐出来了。 我妈妈是黄蓉， 打亲骂是爱。 那要喜欢极了呢， 拿脚踹、啊、 嘿。 你们的父母最不能理解的三件事就是边写作业边听歌，边看电视边玩手机，夏天开空调盖被子。但是我相信他们再怎么刁难你们，他们也是爱你们的，是亲生的，没错。 我必须得让他认同了。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夏雨源、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啊，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情绪，我很怕会伤到我的你。

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的意识，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当，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酒吧里，哎，你们知道吗？咱们小区里搬来一个姓姬的朋友。 叫什么呀？ 他叫姬远山，好听吗？ 嗯，还行吧，好歹是个人名字。 你们就没有问过是哪个鸡字吗？鸡毛的鸡，鸡蛋的鸡。 幼鸟。 上万个姓里面啊，这个姓其实也不是最让人崩溃的。 啊？那最让人崩溃的是什么呀？ 有人姓毒。叫毒大雷，毒小柱， 还是毒小花吧？ 姓毒可以叫毒书， 中毒的毒 啊， 毒书啊， 叫毒药。 我觉得还叫毒远山也好听。 不是叫远山，姓什么都行哎。 嗯， 哎，可不是，越是那个葛姓 叫什么都好听。 专攻那个 一旦杂姓， 对、啊，我跟你说，你信不信？所有的怪姓啊，只要知远山东方都好听，信吗？比如像狗，那么 狗远山 叫狗大雷，狗小柱， 狗小花。 你怎么老带着我呢？ 你怎么带着我了呢？ 还有一个姓年， 年东方， 哪个年呀、啊？ 就是有点黏糊糊那年 啊， 叫年远山，总比年大磊强吧？ 比年小花也强。 还有人姓是，是非的是， 是远山， 是东方也好听吧？你说是大磊， 还是小花吧？ 还有一个姓更好了， 叫什么？ 死，姓死啊！这回你不支远点啊？比如说， 死小花。 我们现在不说了，还是看最爱的节目吧。你们说呢？法治现场， 现场。 大家请看，这位住宿的男子是不是非常奇怪？到底哪儿奇怪？大家请看。 哎， 啊， 那个，你们这儿那个警察，查房多不多？ 不怎么查。 您不是住店吗？ 我说你们这儿那个，警察查房多不多？ 我们这儿的安全非常好。 那有什么急事您可以去 要报案， 有困难找民警。 对， 哦，那算了吧，不在你这儿住了。 别去啊，我跟你说，我们这24小时热水。 回去。 啊？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现在热水太热了。 哎，老贾， 你好， 问什么事？ 您这有空房吗？ 有啊。 哎呦，您可来了，我们这全是空房。 那算了吧。 哎，等会儿，那房子是新房啊？ 便宜，都是新房。 不是，我不是买房，我就租房住。 您来的就是新人。 我要不结婚，我问您这儿那个警察查房多吗？ 查房啊，看您赶得上赶不上了。 这不好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对， 有的时候那个一个月查好几回，有时候一个月不怎么查。 嗯， 那抽查嘛，是 这。那上个月就没怎么查。 但这个、 那这月就赶上了。 也不好说，有时俩月，有时仨月，有时一月来两回。 我没别的意思，我这人就是喜欢清静，我就不喜欢有人打扰。 放心，绝对清静。 住了， 哎，还没说完呢。 好，您的身份证。 对， 好嘞， 您叫曾发白是吗？ 这名字倒是有点意思，叫发白。您要是叫东方多好， 远山的哪怕。好，给您。 哎，谢谢谢谢。 哎，哦，是警察吗？ 哎呦，啊。 哦，要查房可能是要。 是吗？ 啊、 哦，不用查，那就一个旅客，住208啊。就刚才，哎，人呢？哎，人呢？ 哎，跟你说啊，张姐那个孩子呀，现在绝对是早恋，我跟你 说。是啊。 嗯。 哎呀。 你不要看他的样子。 哎、注意啊， 老贾。 哎。 您这儿有空房吗？ 有的，有的。 您这儿有警察查房吗？ 我们这叫警察查房，你是警察、 哦？不是，不找警察，我就希望啊，别有什么查房的。这是影响休息。 哦，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很少有人查房的。 对呀、啊。 住你这儿，住你这儿，住你这儿，快，开房间，快点。 哦，是吗？ 快点， 开个双人间吗？ 不就我一人。 一个人也是双人间吗？ 一个床房吧。 大床房是吗？ 一个人要大床房。 不大床房，要加被子吗？加吗？ 不加呗。 不加被子哦，就是说一个被子哦。 够啊，真够啊！不查房，不查房，加被不加钱。 哎，先生先生不要走嘛，不加不加的，我们就是说怕你一个人闷得慌，加不加 加床被子也不能解闷儿啊，我给你买洗被套去。行快点快点快 点啊，这是您的身份证。好的，曾发白先生、 嗯、 啊，那就住在这里，您看呢？ 行， 对， 需要我们服务员送热水吗？ 有的话可以打电话的哟。 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报警了。 放心，不查房。 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 对，到这样的旅馆居然不加被子，他可不知道我们的店有多冷。 你好，有什么警察？查房 来了，警察同志，太好了，我们可把你给盼来了。你查到房吧？ 有问题吗？前面的旅馆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男子想问，不太有警察来查房。这家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男子？ 我碰到了，就在楼 在几层？ 在三层。 几号？ 八号。 上。 哎呦， 你带路， 我不能带路。警察同志不是不查房吗？ 你说送热水的。 警察同志他不要热水啊， 是吗？啊，你说送棉被的。 警察同志我都问过了，我都告诉他警察不来他什么都不要啊。 那你就硬敲门。 哎呦， 问他有什么需要。 警察同志我怕他会误会的，他会主动报警告我们的。 这男子很有意思，住旅店之前不问房价高低，反而关心警察检查多不多。由于太过谨慎，反倒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民警一查，这个人居然是负案在身的在逃人员。 结果怎么样？警察进屋就把这小子给抓住了。 别动！行，别动！叫什么名 字？曾发白， 马脚白。 经讯问，男子姓刘，去年底因涉嫌信用卡诈骗数万元后潜逃，今年一月被南安警方网上追逃，目前刘某已被移交到南安警方处理了。 就这智商还骗人呢？ 还住大床。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 糖串儿，大糖葫芦。 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 胡同还有四合院， 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街，家属院。糖， 你就快点吧，别叫了。 哎呦啊！ 才起呀、啊、我都来40分钟了。 来吧，让什么呀？不嫌你嗓门大了。 快点吧。 行，你坐那等一下啊。 我都等多大一下了。 哎呀，你不就刚进门脱了个鞋吗？ 哎，别睡着了，别睡着了。 干什么事来的？ 不聚会吗？ 聚会 啊、 跟谁来的？ 跟我同学呀。 你同学有都是男的？ 有女的，男女都。 哎，有女的，是不是，我再问一下，这个女同学就是你以前的同学，女同学，你有没有你初恋？这也不好。 这还是连衣裙。 这也不好。不好。 哎，好拉了。 你要是现拉拉锁再砸在这衣服上，咱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挑一漂亮的衣服嘛，这跟你同学出去不能给你丢人啊。你想， 你是跟我出去，不是跟我同学出去。 你现在事业不如人家成功，你爱情再不如人家得意，那你脸往哪搁呀？试试鞋吧，这靴子。 怎么了？那鸡眼疼是怎么着？ 不是，这靴子紧。 你买它干嘛呀？ 哎呀，可以了。哎，你就戴项链吗？戴吗？戴这个，戴这个，这个。你说一句啊。 随便。 这个。不能说随便，重新说啊，这个 不着， 这个 不着， 这个 不着， 这个 不着，不着 什么？这个 啊， 这不是第一个吗？ 啊、 再问一遍 啊， 这个 行。 啊，哎，肚子有点胀。 我弄半天你没上厕所呀？ 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等一下，几点啦？相信哪个女同学了吧？你放心，我一定灭了他的听。在他面前好好转几个圈。 哎呦，要不是耍马戏，你还转几个圈干嘛呀？哎呦， 当时没选你是他的失误，是他的一生的这个悔恨，留下的忏悔的泪。 一会儿我这忏悔的泪就下来。 走吧，别磨蹭了你，快点吧。 还倒有我磨蹭。 哎呦，来了。 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媳妇。这是当年我们班的班长。 哎，不用介绍。 何大壮， 哎，不用介绍。 您好， 哎，您好，那个我跟你说啊，那个头一场已经结束了。 头一场啊？ 啊，对，吃饭这个聚会已经结束了啊，他们还有几个人去唱歌去了。你要愿意去的就去，不愿意去呢就改天再说啊。我这也走了啊。 喂， 6点半，这已经8点半了，我回家还有事儿，回去。 哎，拜拜啊。 你看到没有？你们班长一直在看我的鞋。 人家看的是手表。 是吗？ 到现在8点半咱才到这儿，人家6点多就开始吃了。你就跟个大肉枣的美什么呀？ 那不是为了 你耽误的事儿太多，你知道不知道？ 那现在玩不玩？你快说。 玩什么玩啊？ 他们不唱卡拉 OK 了吗？咱们还可以找他们去吗？ 谁呀、啊？谁找谁？走回去。 谁？他不说了吗？王新宇、陈大哥， 一个名字他也没说出来。我就介绍你，他叫何大壮。 兄弟，你都哪儿来的？ 那水牌上不是写的吗？ 水牌。咱又不是听相声的。 今日卡拉 OK， 谁？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多少年前的牌子了， 哪儿能变这牌子？你看， 这是我爸我妈谈恋爱的时候卡拉 OK 听才这样的。 那见你爸你妈妈，那不是那个什么啊？我还想呢，把这事儿定了呗。 那就这么着啊，原谅你一次。明天上午9点半在我们家楼下集合。 9点半？ 啊，我这么着吧，怕你迟到。我8点钟到你那儿接你去，从你们家到我们家这怎么也最快最快的40分钟，你那么磨蹭。 不，我心疼你起得早， 没事， 你误会我了。哎呀，天哪！见他父母，老人家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我想一定是端庄大方又美丽。哎，睡下了，把明天要穿的衣服放在旁边，这样可以提高速度和效率。 果然你没起，亏得我来找你了。快点！ 对，哎，咱们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呗。 就是你怎么又晚了这么长时间？这到那儿都整是吃饭的点，我真服了你了。我先给打一电话，妈。 哎， 那什么，我们再有20分钟，半个小时就到了啊，就到家了啊。 你别老骂我了，那不是还是为了让你爸你妈看着我喜欢吗？哎，你说我这 鞋……你别这么多话，快点走行不行啊？ 我这鞋走得快吗？你 那你为什么穿这个？ 不是我想穿成30年代。 哎，我跟您说啊，我们还得半个钟头，路上有点堵啊。 你看这卷儿吧，都不好卷。 行，到家了啊，大大方方的啊。反正这是已经晚了啊。 你放心，你保证不让你爹面。 妈，我回来了。 哎，回 走，赶紧 ！哎，怎么和我们走啊？ 不，你们站一块儿走。 去哪儿啊？ 上医院。 干嘛去医院呀？ 嗨，你不说回来吗？ 啊， 你爸爸打上胰岛素，半小时没吃饭呢。 啊， 抢救了。 重庆的唐先生今年28岁，从事销售工作，女友小钱刚留学回来。一次聚会上俩人相识了，恋爱2年多，俩人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不过唐先生唯有一点非常不满意，简直是对女友的拖延症到了没脾气的地步。平时出门比约定时间晚1个小时，那是家常便饭。 他每次出门之前啊都得化妆，化好呢对着镜子照啊照啊照了又照，一会儿觉着没画好，一会儿觉着没画对，磨磨蹭蹭，少了少了得1个多小时。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这女朋友出门穿衣服，穿好衣服呢，她先要在镜子面前啊转一圈，然后呢到阳台呢看看转一圈，啊感觉不好呢又得换一件，就这样来回来去的折腾，总共30多件衣服，得折腾好几回， 而且啊还是什么事儿都迟到。跟朋友聚会迟到，赶飞机迟到，就连见父母都能迟到。对于这一点，钱小姐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但就是改不掉。她自己说喜欢慢慢的做事情，太快了就觉得很焦虑。就由于这一点，俩人最终分手了。 也是，俩人因为分手这事儿拖了半年。 为什么分了半年呢？因为每次两个人相约要谈一谈的时候，唐小姐总是迟到拖延，以至于两个人没有见到面。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 啊， 立夏人们爱喝 水， 不是。立夏那天我听说吃个煮鸡蛋， 不是不是，哎，重新说啊，立夏了，到酒吧里大家爱点一个 鸡蛋， 啤酒啊， 哦嗨， 咱们最拿手的就是花毛，怎么来着？ 鸡蛋， 不是你这话都说一半啊，干嘛猜谜语呢？ 重新说 啊，王大磊， 问你们一个你们行业里面的专业方面的东西啊， 行业专业的东西， 在你们这个娱乐圈里边啊，我听说呀。就是明星跟明星，有的时候他们失恋啦、热恋啦、结婚啦、离婚啊这些词，说来得快去得快，有的不见得是真事儿，很多只不过是宣传。 哦、对对对，策划好的。 您比如说， 这话打我嘴里说是吧？比如说，好多你看到那些就是传俩人有什么什么事儿，后来没事儿。这都是正常的。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两个人第一可能是说从这个影响力啊、 嗯、 要达到一个巅峰、 哦、 其次呢是说他们俩可能正参加什么影片啊、 哦、 或者拍摄呀、啊、哎正火拿这个一带那个就都火了。 好、 哦、 明白了、哎哎。那您比如说这个说这个张国立跟邓婷好那么多年，实际上他们俩不是夫妻。 是、哦、那是真的、 哦。 不是为了宣传纪晓岚。 纪晓岚的过去多长时间还宣传呢， 嗯， 知道真多 呀，厉害哦。 不是，你们把事实跟宣传要分开，两口子是事实、 有时候我是开始以为是事实，后来他们说你傻呀，我 一开始我以为是宣传，说这是真的，你傻呀， 这叫一真一幻， 不都一针一线吗？ 那是说群众的 哦， 外人要都能分清楚了， 不 能说 那人了。 哎，这不说那宣传好了。 那你们这圈里边，那个你给谁做过宣传啊？ 我给好多说相声的做过宣传啊。 就你们那杂卦节目？ 不是杂卦节目，哪有这节目啊？谈话节目那杂卦节目呢？ 不是，我们是真不知道你们娱乐圈的事儿。 打听打听。 对呀，我们这借光又到劳驾，态度这么谦虚，让我们长点知识。 别瞎打听，事儿我给你们说大概齐就行了。 好， 这得混论着说。 行、行， 那就说这种东西还是宣传有效，是不是？ 那当然了，因为大家伙的眼球有那么希望，哎呦，这种俊男靓女、金童玉女在一块儿、哦，又由于本身都是干这行业的， 嗯、 有这种可能性。 你呢？有没有这种情况，说你呢答应跟哪个明星谈 恋爱， 哎，谈恋爱， 但实际上 你俩人家不答应了， 双方都谈好，你有经纪人，他有经纪人，谈啊，推广那节目呢，你们俩假装好，大家一关注你们好这事儿呢，节目就带火了。 对，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网传疯传您和某女明星大腕， 他也没人信的。 你别着急嘛，那么你是觉得有用对吧？ 我觉得这宣传有用， 宣传期的爱情， 对对对，没准就是假的。 还有什么问题说？ 好，那么既然已经立夏了，咱们的啤酒需要推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种炒作方式来营销我们的啤酒花毛？就是说 让大家先关注咱们酒吧，出什么事儿了？有没有这档子事儿啊？他跟他是真的吗？ 明白了，那就好吧。比如说王大伟和小花， 别是我呀， 准备结婚。 别是我，就是王大伟跟殷小柱。大家都会觉得你们是发小。 你会发现策划这事情很难吧？ 对，说不下去了。 都认为你们是发小，关系很好，但是呢，据说你们因为一个女孩子大打出手，女孩非常优秀。听到这儿，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女孩是谁了吧？ 小花，小花。 然后 你听我说，我还是你们俩闹吧，我先走。 哎呀，是个假的嘛，回头咱就说 真的就坏了。 啤酒才做的这场戏， 那也太不值了。 那也不值，也是我不值啊， 我更不值。 可以设计一下嘛，咱们拍张照片，然后写上这个标题：酒吧，这个追求女神，优惠被拍，双双亮剑。 听着像杭州泪，双月分双剑。 啤酒花毛管够， 看打架还管吃喝呢。 哎呦，那就是买全机票吧。 娱乐七十二店，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您说多可乐？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